锵锵三人行，你们好。今天啊，我们这个棚地又生了一次灰，全仗着徐子东老师面子大，请来了我们这个大作家王安忆老师，欢迎欢迎欢迎。这个王老师，因为您是女作家，所以我不好说我是看您的小说长大的。 在啊？为什么？ 女作家好像得说人家年轻嘛，王老师您看多年轻啊。啊，当然咱们这请来啊，徐老师一提醒才发现还真是有缘分。你看这几天呢，正是这个巴金巴老给他送行的日子， 全国人民都怀念他。 哎，咱们正巧还得请来这么一位作协主席王主席， 不好意思， 上海作协主席现在是临时在香港是讲课， 讲课在岭南大学， 给香港学生讲课， 对，香港的本科生，他们有个写作班。 嗯，香港的年轻人写小说有希望吗？ 我觉得香港的本科生我很喜欢，他们很清新，也很天真，而且也挺有灵气的，有一些。 哦， 有一些，嗯， 有一些啊。那这个 他现在除了作协主席以外，还是复旦的教授，所以呢，他这个他在复旦开过课，反应非常好的。 啊、 所以他现在呢也有对内地的学生跟香港学生的比较。 哎，这我倒想了解一下、啊、内地学生跟 香港学生比较单纯嘛，对吧？ 内地的学生现在女生很多很多，基本上没有男生，而在这看到很多男生，我反而倒觉得有点不习惯了。男生很多， 居然没有男人读文学。 内地男学生都哪去了呢？ 都学金融啊，可能管理啊，财经啊，工科。 哦，你觉得是中文这个里边， 中文的男生就非常少，很可贵，所以我都想带几个回去，让我们那些女孩子找男朋友。 对对对对，哎呦，这么一说，我就想去中文系进修呢。但是刚才既然提到巴老哈，您跟这个巴金呢也有这个特别的姻缘。 应该讲我们是代和代的关系吧。 嗯，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后辈。 然后您是在《明报》上。最近也发表一篇文章是吧？ 对， 嗯，我听徐老师提到，能不能介绍一下主要的观点？ 其实就是说一个前辈离去以后，我们后辈的一种孤单吧，主要是这个。其实我今天不应该在这儿，应该在巴老的送行的仪式上面的，因为今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简朴的仪式，就是并且是对读者开放的，会有很多读者过来向巴老告别。 但是我想巴老会原谅你的。因为他非常喜欢香港，知道你现在在为香港的学生讲文学课，我想巴老他会，而且他那篇文章比较叫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说，他提到了巴金年轻的时候为鲁迅服冠这件事情。你知道巴金是10月17号去世，对不对？ 对。 嗯。 我们是18号录节目，是19号播。你知道19号是什么日子？ 啊。 正好是鲁迅去世的。 哦，我都不知道。 哎呦。 差2天。所以他那个话是有一个责任感，我体会哈、啊，就当初巴金替鲁迅服冠，民族魂嘛，上海这个全上海这个很隆重。巴金的时候其实年纪还轻， 很轻， 32岁，替鲁迅服冠。那王安忆就想到，我们今天我们何德何能啊，要替巴金这样送行啊，就是他有一种这个自我的这种责任感跟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我读那篇文章、啊、我体会到 责任感我都不敢说，因为他是这张照片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为他服冠前言情是一代风流。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还能够聚起来哈、啊、聚起来真的很难，不晓得可不可能。就是当时那张照片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好像巴老的去世是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一代人重新再聚起来。 现在的作家给我们感觉好像是这个七零八落的，没有一个一代风流的感觉吧。 现在我觉得人有点散神。 什么叫散神？ 就神散了，我觉得 神散了， 神早就有点散神 啊。 你呢？这个机会，我还是怎么说呢？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聚合，一个凝聚。我当然希望这样，因为写作是一件很孤独、很寂寞的事情。 作家的凝聚有什么意思吗？他不都是特立独行的个人创作吗？ 啊啊、因为写作有的时候真的很像一个蚕在做茧，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吐丝，吐完以后，然后就把自己裹起来了，就只剩下一个茧子，然后变成一个蛾飞出去，蛾是死的嘛，就飞出去了。其实写作很寂寞的，所以他更需要精神的一个背景，是一个聚集的一个背景。 啊， 他的像。他平常不上电视，这是被我们硬拉来，这个事后肯定要被他骂。他现在已经好一点了， 前些年啊，就在他写《长恨歌》的这个之前吧，这些年吧，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家里不出来，你那个时候是忧郁症吧？ 也不是，我其实生活特别简单，就是 不能给他打电话的那种， 就是不和人交往的，我和人很少交往的。这个工作性质就是他完全是个体劳动，他就个体劳动， 他是 你自己。 最晚有电话。直到最近才装了传真机， 刚才我 从来都拒绝，因为 我让他关手机，就是我没手机， 他没人。 哎呦， 这完全是一个个人的劳动，谁都帮不了你忙，谁都帮不了你，真是蛮孤独的。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如果你背后精神上面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聚集的话，心里面会得到一种力量。 我想象，比如说你在这个自己关在屋里，在写小说、写《长恨歌》的时候，哈。会不会有些疯狂的表现？因为是一个人，比如说自己假想着角色之间说话自言自语，会不会有这些举止？ 不会，因为我已经是职业作家了，已经进入一个非常职业化的过程，应该讲是操作性非常强，每天做的事情就和你差不多，其实就是在考虑你要找一个嘉宾谈什么话题，我也是找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我需要他做什么，给他什么任务，非常非常具体。其实坐在家里边的劳动，我觉得我很像一个匠人，可能是我没有才分，如果有才分的人会出现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哎呦，您要没才分，我们就该干嘛去了？我们该被包去了。 但是你会不会说我很害怕？平常我们跟你说话，或者出去吃饭，或者上课，你会不会说你的脑子又在你的小说里边？这些你跟我们说话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应付，其实你老在想着你新的小说的一个人的那些事情。会不会这样的情况？ 好像因为我觉得进入职业化以后吧，这种状态基本上是不会有了，因为进出自如，进出自如，你很难把自己放在这么一个里面那么长久的时间。 嗯， 那真是生病了那样。所以我觉得进了职业化的阶段以后吧，就是说你和他分得很清楚，你是一个创造者，创造物是你的对象。 好像你是喜欢在餐桌上写作。 哎，我觉得我蛮喜欢，我不喜欢在书桌上写作的，我从来不喜欢书桌，书桌好像给我感觉 就是在吃饭的桌子上写作的，是吧？ 因为我们家里除了书桌以外，就是吃饭的桌子。 哎，对，精神食粮嘛，也差不多。所以刚才听他这意思，感觉这职业作家是很冷静的，发疯的都是业余作家。 也不是、啊、 也不是冷静，其实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热情，你没有热情的话你就难以为继，你每天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些热情你最后都要落实成为一种具体的操作的方式。 嗯，那刚才这个徐老师讲到就说是上电视哈、 啊、 其实触电呢您就不新鲜了，现在另一个新闻就是长恨歌嘛，他的作品先上了电影了， 到处都是广告。 哎，这事儿吧我倒是看了看评论，这个上海记者会上关锦鹏导演也是不胜解释，似乎大家有很多质疑啊，我不知道你看了你愿意谈谈，你不好说是吗？ 啊，可以说一点，当然我是能够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因为小说是一个叙述性的东西，它是个时间性的，那么像电影它是个直观的，所以我在想关锦鹏他喜欢长恨歌，他决定找长恨歌，他里边看中的因素很可能不是我小说当中我以为是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就是那么他崛起那些因素做他的种，做他的火， 嗯， 我不应该对他的火有什么指手画脚的地方。 哦，就是说你这匠人生完了自个儿孩子就不管了， 管不了了，就是 要听别人了。但是大家说来说去啊，你看上海那些记者往往提问题都是根据他们个人头脑中对于旧上海的这个印象，好像现在有些就说他这个电影到底有没有拍出旧上海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您在这方面写的是相当的这个细腻入味了。您印象当中旧上海给你的这个魅力在哪儿呢？ 其实就说旧上海对于我来讲，我也是没有任何的感性的认识的，我没有经历过，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我长恨歌的三卷里边写旧上海第一卷， 嗯， 是我写的比较弱的， 我 写的比较差的，其实都是想象的， 是 都是可想而知的。 想， 可是他们现在市场最关注的是前面部分，就是从前面部分开始。 嗯， 这可能是和旅游的时尚有关系，它有一个旅游的热点，还和那个 fashion 有关系。 对，就上海现在也能这么，我觉得他写的比较强的是中间的那段， 中间部最比较好。 而这一段呢，恰恰是被电影改编的时候说比较虚化掉的。 还是有种，你看这个旧上海哈，你甭管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它就魂牵梦萦啊，一直到现代人 一提好像大家头脑里都有一个想象，但那个想象跟事实相差有多远？但是你要说你纯凭想象，比方说我在《长恨歌》里见到有个事儿我还不明白呢，他说1945年的时候，就是最流行的这个恋爱的方式是一个先生两位小姐，往往就是两个黄包车，前面黄包车上坐着一先生，后边黄包车上坐着两位小姐。哎，这您是怎么了解的呢？ 那我觉得其实1945年这个方式是我自己假想的，事实上 假想的，你以为是真的？ 事实上这种方式吧，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像我觉得好像谈恋爱男女之间如果要谈恋爱的话，尤其是刚开初的阶段时候，总是要找一个电灯泡。 啊，这就是两个小姐的来历。 那么有的时候是会带自己的一个弟弟啊妹妹啊，有的时候会带一个好朋友，因为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姐姐和我年龄比较接近，可是我有些同学他们的哥哥姐姐比较大，他们常常去充当这样的角色。我很羡慕他们，他们可以去目睹这么一个成人的恋爱，就是。 哦。 像我们60年代时候，其实这种方式还是存在的。1945年流行，这是我自己假想的，你小说嘛可以虚构。 哦，原来是我的历史知识建筑于王安忆的虚构之上。 他那个小说名字叫《纪实与虚构》。 哎呦，那没准我对另一个历史知识也是来自于他的虚构，就是这个小姑娘的这个弄堂里的闺房。这是个闺阁之美，咱们这个广告之后啊，我还得问问他。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前一阵儿这个李敖先生这个到北京，我问他，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从这个感情上喜欢我小时候的那个老北京，他说但是我从理智上呢喜欢现在的北京，这什么意思呢？他感觉现在现代化它强大嘛，他更喜欢在理智上他觉得中国强大好。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作家呀对美啊有特别的敏感，你比如说是张爱玲那个年代的上海更吸引你的这个审美，还是今天的上海能带给你什么美感？ 上海其实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所以说我对他的所有的审美也好认识也好结论也好，这都是和自己的经验有关系，你知道，你就很难离开你的经验去谈一个城市的客观性，我们已经很不客观了。那张爱玲说那上海其实我们谁都没见过，那么现在我们是在那种无穷的媒介的暗示底下，广告啊海报啊还有那些小文章啊等等的音乐啊旧音乐里边，它给我们这种暗示。那我个人对那个时代确实也没什么很大的兴趣。那我自己和我经验有关系的还是60年代，因为60年代正好是我们童年是一个成长的阶段 啊， 对，正好是个成长阶段。 你印象最深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出一两个细节？ 就刚才你说的那规格嘛。 哦，规格。 那么其实我说的旧上海的规格也是我假定给他一个年代的，所以我是你不要把我当真，我也不为我的叙述来负责任的，我 就这样欺骗了一个 他的女朋友可能就按照那个闺房在打扮 闺房它其实个概念我觉得好有趣。 对啊，可是你知道上海的我们小时候的60年代的那个规格怎么样？规格呢，如果你某人你要来找一个同学找一个朋友的话，你就在那弄堂里面，小孩子不大会进门的，大人不会邀请你进门嘛，就在那弄堂里边，你就喊徐子东，徐子东，徐子东就会从窗口头伸出来。 啊， 你知道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可是我们现在都住到公寓里去了，你从来你不可能去期待一个人在门口喊一个孩子的名字了。 对， 那个时候是这样。如果说有人要约王安忆星期六晚上吃饭，但那个人假如有事了。他打电话就打到弄堂口的传呼电话，然后弄堂口传呼电话就说，几号家的这个王阿姨啊，你电话，你男朋友打电话来了，说他星期六晚上不来了，就这么。全楼上的人都听见， 就很没面子啊， 是吗？ 房间了， 你明白没有？60年代的上海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是当然跟我们想象的以前的上海的资本主义是很不一样。那现在的人就发梦想回到以前，可是中间这个60年代是跳不过的。 其实啊，还是城市化程度它高。你60年代就是我刚出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北方某些城市的这个居住条件哈。 还有广播， 还谈不到一个女孩子说有什么自己的闺房，还住得很差呢。就是 上海住房也是很紧张的，也是谈不上闺房，这闺阁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你像你在《长恨歌》里，他就照他想象的写到旧上海这小姑娘的闺房，我觉得大概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西中洋杂处啊， 就是既有西厢记，对不对？也有这个可能是什么美国的好莱坞明星。 主要就是一个特点，就是浅，不是深闺，是浅闺。 浅闺， 对，不是深闺。 那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为什么？怎么 就是说他可以在门口把你喊出来嘛？如果他是身在大院的话，怎么允许家里面小姐被人家这么呼喊出来？ 对啊，你要事先约啊，你到门口要打门铃 啊，然后有门房帮你开门啊，等等之类，这些其实到了上海后来就没了。但他浅有浅的乐趣，他就在挖掘这个东西。 浅的乐趣在哪儿呢？ 比较自由嘛，有可能性，你 想出去就出去是吧？ 也不能想出去就出去。我在想，至少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那我们开始进入到恋爱阶段已经是到70年代了，那时候家里边还是有管束的。 嗯， 在弄堂这个环境里边，恐怕如果是在更开放情况下，可能会没管束。可是，在弄堂的，他管束就是做舆论的管束嘛。你家里小的小姑娘，如果谁听到是和男孩子出去的话，你邻居就会来向你， 名声不好， 名声很不好的。邻居就会向你父母来报告。 嗯， 所以其实是大家舆论在反说你。 还有我现在 对弄堂是一种道德的， 对， 有一种道德的功能的。 它有一种市井，其实市井它也有它的规矩的。 北京的四合院也是啊。 嗯， 你要出去的话，这不是有钉在窗户上的这个喜欢高啊之类的在看吗？ 对，这让我想到，其实现在上海女孩子的性格呀、啊，她可能都跟这个弄堂有点关系。 当然有关系，现在带一个女朋友出去的还多得很。进可退，空可守，对不对？ 嗯。 现在上海，你想看，如果是一个上海女孩子，你就很难和男朋友在外面过夜啊、同居都不可能的嘛。你往往在上海过一些开放生活的人是外地的女孩子。 啊，所以一般这也被认为是上海女孩子这个很精啊，所以不能随便跟男孩子出去过夜，待嫁而孤，这个不见父子不撒鹰。 不是精，是爹妈还有管束。我们小时候。如果是互相之间彼此有了口角吧，吵架的话，骂的最凶的是你没有爹妈教养，就是 啊， 爹妈教养是很重要的。 你觉得现在上海的女孩子和你小时候的上海的女孩子变化在哪儿？ 变化，首先现在孩子，当然他们可以有那么多的选择，他们的穿衣服啊，他们的爱好啊，他们喜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包括他们男朋友啊都可以有很多选择。在我们那时候嘛，这种选择会相对少一点。所以说你对这个选择来说，你需要在上面做的功课也会多一点。 但是我感觉表面上化妆品啊、衣服啊，包括他的这个饮码都变了，可是爹妈管教这条没变， 哎，基本上， 而只是爹妈管教的内容变了。比方说以前叫他，你就找一个军人呐、啊，找一个什么在家里好好在弄堂的。现在说， 找个台长， 你对呀、啊，找个大款，也是爹妈管教，不听的话也会受罚，对不对？ 就是要有成功的可能性来，成功的可能性。 咱们接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黄老师，您看，您从1岁起就住上海。那今天这个上海啊，这反而像我们这外人去了觉得是金碧辉煌，高楼大厦灯火处处，但我不知道对于你这个这么一种上海人来说，你的对今日上海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今日上海就比较格式化。 嗯， 然后这种格式化我觉得它的结果，这个结果有一个很不幸的结果，我觉得人是越来越没有性格。你不晓得为什么到底你有没有？ 上海人过去有性格吗？ 有性格，很有性格。 我们觉得上海人都很就是绵软的感觉，给人一种。 那实在是太错误了。我这上海人很泼辣的。 是。 上海人真的是很泼辣。我在上海有一个评论家李子云，李子云他曾经说过这话，也是写文章，我忘了。他说了一句对上海女子的看法，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他是从北京到上海的，他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他就发现穿着高跟鞋、穿着旗袍。化妆的女人很摩登啊，非常摩登。可是她们走的时候会用胳膊肘撞人。 哎呦，要小心上海女子 啊！真的是 形象的一个刻画， 很形象的。 口红、旗袍、高跟鞋，但是要碰到的话，啊、一走 会有点鹰嘴肘啊。 上海人很泼辣的，因为这个地方生存比较辛苦嘛，他会很泼辣。所以你们 所以阴柔也是一个生存之道。 对，其实我觉得是概念，其实对上海的很多认识是一种概念化的。 那您说这个现代化对性格的改变在哪里呢？ 我们从外表往里说，我就觉得现在的人长得都非常相像，这可能是化妆术、流行服装，还有那些媒体所表现出来明星的腔调，啊，它都使得现在孩子，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我的感觉特别强烈，就是都是很像。 长得年年人坏坏 是学台湾腔， 学台湾腔。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说，是不是吃的东西里面有很多添加剂嘛？这人长得也很像。 啊，是越来越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对啊，对啊，我们经常也是开玩笑说，好像我们以前的人都是草鸡，现在人都是羊鸡，羊鸡就是那种在饲养场养 鸡那种 鸡，那个很大鸡，那以前都是土鸡、草鸡。 我们是走地鸡。 啊，对对，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好像人有很有性格，这个性格它表现在他的出生，表现在他的生活环境。现在的家庭都一模一样的，一对大人带一个孩子。可我们那个时代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家庭，有多子女的，有少子女的，比如说有私生子。我常常就觉得，当我写《长恨歌》时，我特别要说服别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上海是可以有一个私生子生存的空间的。 嗯，上海可以有私生子 生存的空间。这个女主角不是，对不对？ 对啊，这她那个微微，就好多人向我提问题说，怎么允许一个非婚生的子女存在？可是就在我的经验里边，我的中学同学就有一个私生子。 哦。 那这种情况都是造成人性格的原因。而我们现在其实整个生活格式很像， 看上去又自由了，人人说做回你自己，但那个做回就是广告商教你的。 嗯， 其实你照着他的模式做回自己的话，人人都是格式化。 所以你看这计划生育啊，到最后人都像是计划出来的，都是一